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和错误有关的话题，就是我们从小呢，至少我个人接受的教育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呢是因为我父母相对开明的一种教育方式，可能会在学习上啊，或者在成长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一些错。同时呢，我们也说这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就是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都做事也是尽善尽美。但是呢，话虽这么说，我们有这么一颗包容开放的这个心态，但是未必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可以这么豁达，这么从容去应对所有的人和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职场和社会生活当中我们对错误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是一位新朋友，何军商学合伙人，何军商学职业发展事业部蒋玲。你好蒋玲。 啊，你好高老师。 很温婉的一个女孩子啊，但是今天呢，我想聊这个话题呢，不光是在职场当中，在社会当中，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包括家庭生活当中，其实这个话题都是有的可聊的。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亲人或者爱人和你的家人啊，这样的就是你关系很亲密的人，包括和外面的陌生人也好，职场的同事也好，就是这两类相比，你不能容忍，更不能容忍的是谁犯错误？那希望大家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问一下蒋玲啊，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吗？ 我骨子里是， 骨子里是， 负责任的说，骨子里非常追求完美。 这个骨子里是，我要怎么理解？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其实是可以放宽这个限度吗？ 就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基本上会觉得我很随性 啊， 我的标准并不高， 就是比较好相处，比较随和。 对， 但其实你对人对事儿的要求是蛮高的，只是情商高。 哎，把它藏起来了。 就是其实比如说今天来到直播间啊，包括对啊灯光啊，还有什么机位，可能有你自己的要求，但是呢，你觉得既然是到这个场合是座上宾，那我们就一切按照这个主持人的标准或者直播的标准来做，你会这样吗？ 会的， 会的。 是， 所以我挖了一个坑，你意识到了吗蒋玲？ 还没意识到。 原来你对我们不满意啊。 挺好挺好。 所以其实骨子里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但是呢会因为一个特殊的环境，特定的人和事情，会放宽这个标准。那刚才我们问了听众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对于家人，你最亲近的爱人和另外一部分，比如你的同事和陌生人，这两类人犯错，你对哪个的容忍度更低一些？ 可能自己是做 HR 出身的，比较喜欢研究人，所以我会发现有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都会对亲人的容忍度低一些。对，其实我也如此。因为你可能在工作中，在这个职场当中面临的这个人群，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你。你可能需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当你而且生活里工作里面本来压力就很大了。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面对家人的时候就 大家可能就比较放飞自我，比较这个就比较像放松，说我工作里面那么大压力了，在家里我还要跟你去伪装，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去想的， 对， 所以其实我经常都会反思，就是比如说跟自己的母亲生气了，我可能会变个法儿的，找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场合，大家心情比较好，把之前的事情拿来去回顾一下啊，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但是真的在这个发现他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不是容忍，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亲人是爱你的，他会包容你，他不会给你贴标签，但是一个不了解你的人，他可能因为一次你的不包容，他对你关闭心扉，你们俩没有办法更深入的交流，甚至达不成合作，对，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可能会选择对亲人放飞自我， 所以就是对亲人放飞自我的同时，就是对亲人的要求又更高一些， 是， 所以对你来说，如果是你最亲近的人犯了错误，相对你更不能容忍一些。 是的。 那我特别想知道，你说家就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也不是一个讲对错是非的地方，那家人或者你亲近的这些人，什么样的东西在你看来是错误的，你是不能容忍的？ 我非常认同家很温暖，所以可能家人他会更包容你的这个就是最本质所爆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在处理跟家人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家人有些地方有错误的时候，我可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指出他的问题，指出他的问题，可能跟自己比较重逻辑有关系，尤其包括对孩子，每次就是孩子可能犯了一个错，我会直接指出来，他可能会觉得很委屈，然后这个时候但是我会非常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可能指出你的问题了，我也会告诉你，哎，妈妈刚才做的不对，我不应该这么凶啊，我跟你道歉，然后他一定在他睡前把他的情绪安抚回来，对，所以他像小孩子，他可能当时受了伤之后，我会快速去抚平，而且我可能自己也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这种方式，就刚才说的可能更多是回顾，自己容易犯的错，但是在每一次跟家人的这种交锋当中，会不断的比上一次做得更好，而且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这种问题了，我好像我和我的家人都会有一个不断去反思和总结经验的这样一种习惯， 就是有这么一个优点， 是， 我觉得这点很难得，就是可能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很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很少有这种所谓的复盘，比如说和同事啊，和其他的朋友相处，你可能会因为一件事情去反思自己，但是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一个大家彼此价值观的不认同，去否定了一个人，但是跟家人就不会这样， 对， 所以你看，小玲是这样，我比如说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在外面有一个人他插队了，没有按时排队，没有按照这个既定的规则排队，我就会对这个人非常的反感，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错误，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一个小细节看出他的很多的问题。再比如包括在外面停车场，我看到有个人不按规矩停车，他一个人跨了两个车位，或者呢这个车停的没有完全考虑其他周围的人或者是车怎么来通行，我都会对这个人表示这样的错误我不容忍，但是也许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我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当然到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有时候我也在以己度人，如果换的是我最亲近的人身上，我觉得这可能在我看来不能称之为错误，我会给他充分的理解，因为他当时特殊的情况，他可能着急要办什么事儿，因为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会给他无数个理由，所以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事情或者情境，会把自己家人和陌生人的这种错误的概念啊，把它区分得特别明确。 我是会在这个比如说我会分错误的这种类型，就是 你果然逻辑性很强， 就比如说是不触犯底线的，不违原则的，跟这个个人的这种人品，价值观没什么关系的这种小事儿，其实还好，但是如果分家人和同事的话，我可能对家人我会 至少我觉得我的家人在这个方面没什么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插队啊，或者是就是不按规则办事儿，这个是我反复都会跟他们去说， 嗯， 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就是就是会影响别人， 嗯， 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嗯， 对，所以可能我更纠结的是你个人习惯方面的问题， 嗯， 可能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成长，可能更多还是对孩子， 嗯， 要求会比较严格， 嗯， 对，但是对同事而言，我可能就会去区分，如果是涉及到职业操守， 嗯， 那我可能会比较的这个不能容忍， 嗯，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他整个职业生涯的， 嗯， 啊，而且是别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 嗯， 啊，但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工作习惯方面的问题， 嗯， 那我就会去。我是不认同你的错误，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嗯， 我誓死捍卫你就是去意识去告诉我你为什么错了， 哦， 我会尊重你的原因， 嗯， 就我会比较喜欢换位思考， 嗯， 我觉得他错误一定事出有因， 嗯， 因为我们自己也会犯错， 对 对，知道的原因，如果这个人他会去把他自己犯错的原因告诉我，然后他分析了原因，而且同时意识到下次应该更好怎么样更好的操作，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人是应该更多的去合作的， 嗯， 但如果说他一上来会找借口， 嗯， 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可能这种人我就不是很欣赏，我对他的容忍度就更低了， 嗯， 对，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就是对家人来说习惯的东西是你不能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有的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习惯是需要改变的，嗯， 是， 但是对于同事来说习惯那是他自己的养成，只要不触犯到工作的基本的底线和 原则， 你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的， 这其实在心理上你就已经区分出了远近亲疏，因为跟家人你要是共同生活长期相处的，跟同事只是在职场这个范围啊， 嗯， 所以是一个脑子很清楚的女孩你这不像我，就是什么都不能容忍，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不能容忍呢，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只要是不违背你的这个价值观，你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你的社会人际交往当中， 嗯， 就是我是这样的人，我其实在骨子里要求你也是那样的人，如果你不是，我就会觉得你是错的， 嗯， 这个是尤其是现在初入职场的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会以这个为标准， 是， 但是等你真的一天长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成熟就是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任何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没有严格意义的所谓是非对错了， 嗯，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看待别人，现在说回你自己，小玲，你是一个容易犯错的人吗？ 嗯，因为自己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其实犯错的机会少， 嗯， 犯错的机会少，但是肯定会犯， 嗯， 啊，而且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是对于犯错比较忌惮的。 哎哎哎，等等啊，等等，我们还年轻好吗？你不要在夕阳红面前说这样的话。所以就是你觉得就是年少不经事的时候可能会犯一些错误， 嗯， 但是现在经过一些阅历之后，你觉得那样的错误不会再犯。 就是犯过的， 嗯， 不二过嘛， 不二过， 犯过的就不再犯了， 嗯， 但是也是在不断成长， 嗯， 就小的时候，可能五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当时是班长，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活泼， 嗯， 上课爱说话， 嗯， 然后我们五年级换了班主任， 嗯， 以前班主任可能对我这个点比较容忍， 嗯， 就是我就没有意识到，有时候就开个班会啊说个小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觉得还可以搞搞气氛嘛，结果到换了班主任之后。他上课用一个粉笔头教训了我， 嗯， 因为本来就是可能还是比较有自尊心的嘛， 嗯， 他就会说，蒋玲，你作为班长，你不能以身作则，你还在上课的时候讲话，这样非常不好， 嗯， 然后我当时才意识到这是多么严重一个错误， 嗯， 这个真的是对团队是有影响的， 嗯， 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种就是团队的荣誉感， 嗯， 就以前是没有太意识到，以前就觉得说我成绩挺好的，老师也挺喜欢我的， 恃，嗯，宠而骄， 是的，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嗯，为人要低调一点啊，应该维护团队的荣誉， 嗯， 对，所以就是我反而觉得有时候犯错会让自己成长得更快， 嗯， 啊，其实以前总犯这种小错， 嗯， 但实际上你没有意识到， 对， 嗯， 如果说没有换那个班主任，这个错误可能会一直伴随着你到初中，你可能还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那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你对这种习惯的一个养成， 是的，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就是说他特别能聊，老师给他换座位，换了座位之后，他说，老师你不用再费尽心思给我换，我坐哪儿都能聊。 跟周围的环境没关，跟这个人本身有关。所以这个是你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细节，在那个时候告诉你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应该是继续保持它，就是你要及时的修正自己。那后来长大了，尤其是到社会当中，尤其是进入职场，有没有犯过一些在现在让你想起来悔不当初那样的一个错误？ 说实话，其实在职场里面我还是比较严谨的，就是基本上会在这个错误发生之前会去 double check， 会不要出错，对，所以就是严重的错误不太有。但是其实我从个人的一个就是保持身材的这个过程，有很多的职场道理，我个人感觉就是有几个，我自己有几个错误，我觉得第一就是盲目自信，就是因为我在生小孩之前一直是易瘦体质，但是生完之后体质变了，自己没有意识到，还觉得是就是吃什么都不胖的，但是后来当体重猛增之后，这个结果包括到现在发现以前的衣服全部穿不了了，然后我一直深受其害，就是盲目自信，就是不断的就是在用这种固化的思维再去应对变化的环境，可能你自己的体质已经变了，你的这个就是你的代谢已经慢了，然后你这个就是喝水也可以变胖了，就这些从来没有思考过，一直是沉在以前对自己的判断当中，对，所以没有用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发展的事物，就导致就是我现在很多人看见我就不像不会再夸我了，我自己还会觉得很遗憾这个点。 没有没有，我还是会夸你的。 谢谢， 就是你知道吗，在你今天来直播间进直播间之前，你说到了宝宝的问题，说到孩子问题，我才说已经有了宝宝了，我看不出来。你知道这种恭维的话我不是对每个嘉宾都说的，你知道吗？ 感谢了。 男嘉宾我都不说。 可能我是更需要关怀一点。 没有，确实是这样，就是你透过这个细节你的一个表述，我觉得能看出来你确实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通常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对周围人和事要求也高，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情商的这么一个转换，我觉得是很难和周围的人和事情相处的。所以你觉得自己生孩子这件事情让你有了一个对错误的一个更具象的一个认知，就这个错误不只是说这个东西你拿对了拿错了，做对了做错了，而是大意识的方向的一个判断，在你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 这个问题太大了，所以我就经常会反思自己，当我会去判断一个人，觉得他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你思维方式出问题了？你尽量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人品没有问题，他犯了这个错，他本来责任心也够，那我们就要去找原因。可能我更愿意做的就是带着他去找出这个原因，下次不要再犯。对，我习惯是这样， 习惯 我会不断的去想，因为曾经也会是这样想。我想起来自己的一个，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犯的一个错，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种完美主义不经过十几年的这种积累和试错，你是没有办法去意识到的，总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人眼睛长得不太好，我觉得那个人性格不太好，那个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其实还算是一个意见领袖，说话也比较的有逻辑，大家也比较喜欢跟我玩，也能玩到一起。但是有一次我就去误判了一个人，我对他做出了一个不太公正的评价，导致那个人郁闷了很久，然后后来找我来吵架，他来找我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顿时觉得自己当时对他做出的这个判断，对他伤害有多大，而且其实也对我造成了伤害，所以我后来就经过这件事情也在反思，就是每个人的存在一定有存在的理由，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对， 所以尽可能多的去这个换位思考，去发现别人的优点， 对， 这样的话相处起来也开心，合作起来也愉快， 没错， 对， 其实就是这样，每个人的这个生存环境不一样，他成长的环境都不一样，原生的家庭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你不会拿你自己的我刚才说的价值观去判断，就是你会透过不管他的表达和表现方式是什么样，你都可以去理解他。你知道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来，原来我有一位同事，就是他的所谓的行事风格和做人之道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我当时到那个办公环境之前就略有耳闻，就会有这种闲谈之风刮到我的耳朵里面，就会对这个人先入为主有一个刻板印象， 然后你带着这个刻板印象去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时时处处他都是问题，时时处处都是在你看来是错误的，是不可理喻的。可是后来呢，你慢慢的通过跟他更进一步的这个交流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性格里面有可取之处，他有可爱的闪光的地方，然后你会慢慢放下你的戒备跟他相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是这样的一种在职场当中的表达方式。因为他的家庭原因，因为我比如我当时那位同事，三个姐妹唯独把她是中间的老二，把她送到乡下去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然后姐姐和妹妹一直跟着父母，就是她从小她的那个自卑的那个心态一直在。同时呢，她非常珍惜跟父母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她又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不被重视，不被喜欢，所以他抓住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去极力的表现自己，然后会去说很漂亮的话去讨好大人。就是你等你有一天跟他关系熟络到这种程度，他愿意跟你敞开心扉，你去了解他的经历之后，你就会非常理解他现在跟同事领导还有平常的这些下属相处的时候那个模式了。你觉得这一切都不为过，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职场心态，那些东西在你看来就不是错误的了，这是他的生存之道，你凭什么用你的标准去标准他？这是不成熟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同事，我也想问一下小玲，抱歉啊，早上吃咸了，卤子吃咸了， 都容易上台。 对对对，小玲，你觉得就是在职场当中，你现在因为也是一个团队的这个 leader 啊，什么样的错误，下属犯什么样的错误，在你看来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在这个建立我们自己这个团队的这个文化和这个能力模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责任感就是放到第一。你不会做我可以教你，对吧？你犯了错我也可以包容你，你下次不再犯就可以了。但是唯独啊，责任感如果就是达不到，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不会高，会导致他一错再错。他可能今天这儿错了，明天那儿错了， 就说白了这个事儿他没上心。 是的，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这个人他是因为责任感缺失导致的一些错误，那这个真的就是不能容忍的。对， 就是如果是下属是这个样子，如果是你的跟你平级的合作，你的伙伴包括你的这个项目对接的这种伙伴，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是不可以接受的，在你看来是错误的？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项目的很多的细项然后把它明确到人然后而且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就是细节的工作。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细节的工作，他干脆就把这个细节去掉。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其实从我们这个团队来讲，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大学生的职业发展的工作。那这个里面其实大学生要最后成就他这个人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他基本上靠的就是环环相扣的个人能力素养的积累。那如果某一个环节没有缺失，那这个人是不完整的，他呈现到企业那儿也是不被认可的。但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英语的供应商啊，帮助学生训练英语的，还有一些这个做这个职场礼仪的这种培训的供应商，那他们可能如果在中间会去把一些细节给抹去，就是为了省成本也好，为了去这个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也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宁愿就不合作。对，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追求极致，需要把这个更完美的一个训练体系带给学生，让他们自己真正的有所成长。对，所以如果是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能就宁愿换掉供应商，或者宁愿就是不合作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你会对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他犯的这样的错误，你是面对这种错误的时候会这么处理？那如果是你的同事、你的下属，他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你不能容忍的，比如刚才像你说的没有责任心，这种时候你会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 关于责任心的，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会给他一个机会去表达他为什么这样。那当然他可能不会说自己没有责任心，但是我们会判断出来，如果确实是责任心缺失，那跟我们价值观一定是不吻合的。这样的话只能劝退 啊，你会直接劝退吗？ 责任心， 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做过，只不过我们劝退会比较委婉， 嗯， 就会觉得不会是直接就是立马就让他走， 嗯， 可能就慢慢的让他就是不会接触到太重要的工作， 哦， 然后去跟他沟通，让他去思考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我们也会很明确的去说，我们是把责任心放到第一位的， 嗯， 可能这也是大多数企业的这个用人的需求， 嗯， 这一点，因为责任心真的太重要了。一个人有责任心，他可以带动很多这个他自己弱项的这个提高， 嗯。 但是如果没有责任心的话，可能一个放羊的状态就不太适合，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去跟别人紧密配合， 嗯， 对。 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你觉得自己会慢慢的把他这个重要的项目和他慢慢剥离开。然后呢，用自己的方式去弱化他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影响力。 是的， 其实就是让他自己慢慢的找不到这个存在感，最好能自己提出来。如果他不自己提出来，然后你还会再出面去跟他谈这个事情吗？ 会的， 嗯， 会的，因为这是对大家的公平。 嗯， 对。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对方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跟你去据理力争。 嗯，目前还没有， 没有， 因为个人情商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他，就是一定是真的是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了， 嗯， 就是由于责任感导致的， 嗯。 那其他方面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90后嘛， 嗯， 那90后的人都是很有个性的， 没错 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就是以结果为导向，你事做好就可以了，你有小性子没问题， 嗯， 你使脾气也没问题啊，这些我们觉得都不是最重要，因为大家都是90后，可能吵完了就翻篇了， 嗯 啊，基于事儿而吵其实没有关系，对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负面的判断， 嗯， 然后有时候吵一吵更健康，对，所以这种 小吵怡情 是，所以只要你是一心向好，为了把工作做好， 嗯， 基于这个大前提， 嗯， 然后中间犯的一些小错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这个就像我了解的一家现在在国内做的比较好的互联网这个知识产业的一个公司， 嗯， 他们就是从来不要求员工打卡， 嗯， 我不用这样的刻板的一种行政的东西去约束你，你只要把你的工作这个干好， 对， 到点儿给我交一个完美的东西，那就 OK 了，就是你平常甚至都可以不来单位， 我们也 不来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其实是对彼此一个更信任更尊重的一种方式，可能会带来更不一样的这个职场效率啊。那现在刚才这个小玲在用她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职场当中什么样的错误是她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也说到了她的一些方式。那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你们想不想看好戏呢？我呢现在特别想跟小玲做一个现场的情景模拟， 嗯，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一直这个死心不改没有责任心， 嗯， 然后你已经零容忍的这么一个你的下属， 嗯， 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表现出来了，你确确实实觉得他不胜任现在的工作了， 嗯， 然后到了这个跟他谈话请辞就是辞退他的这个阶段了， 是暴露本性的时候了 对，你会怎么来跟我做这个互动呢？那现在我是蒋总叫来办公室了，当当当敲门，哎，蒋总你好，您找我吗？ 啊，是的，你请坐。 啊，好，谢谢蒋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咱们可以把之前的工作去做一个复盘吗？ 啊，就是我在到公司之后的比如您教我的之前的项目吗？ 对对对。 可是我总共就拿到这一个项目呀，这有什么好复盘的呢？ 就是这一个项目里面你觉得自己有成长吗？ 我成长了很多呀，我觉得我比原来写文案写得稍微快了一点吧， 嗯， 我觉得我比同事们好像比原来也容易相处了一点吧， 嗯， 我觉得挺好的。 嗯，就是你私下有没有跟大家一起去聚会什么的 啊？有啊，我们天天在一起吃吃喝喝，嗯，有时候我想叫您，我看您太忙了我就没叫您，嗯，我经常请他们吃饭，我这个月的工资80%都请他们吃了饭了，嗯嗯， 你跟大家在这个私下里关系还不错是吧？ 反正吃饭的时候叫他们他们都来又不用他们买单， 嗯 嗯， 是，嗯，就是在钱这方面花的挺多， 哦，其实我 也没 攒下来， 我也挺委屈的。蒋总你看这样，我们要不然进广告时间你安慰我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你汇报我的思想好，广告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蒋玲会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后知后觉的犯错的下属，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

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环境问题。我今天想跟你聊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果。因为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跟大家 review 一次。你自己的项目进展。然后你的客户对你的满意度。所以高丽我看到了有几项的话，客户对你的评分是比较低的。对，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也没少请他们吃饭，他们怎么说我的？ 有的时候不是靠吃饭来解决问题。对，而且我肯定不会去这个告诉你这个客户的原话。但是我自己这个消化一下的感觉，更多的还是在于专业度的问题上面。你可能没有把一个更专业的形象呈现给客户，没有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响应，然后给他们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有几次这样的回合的时候，客户是不满意的，而且还提出了退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下，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个已经触犯了公司的一个底线，工作的底线了。 那江总， 你怎么看着的？ 江总，我原来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那现在我可以有机会弥补吗？ 如果弥补的话，因为这个其实在你入职的时候，我们对于每次开员工大会做员工培训的时候都一再强调客户是第一的。那如果是你跟同事之间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私下解决，但是到客户那儿可能这个问题就很难去解决。但是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经历对你未来职业发展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但我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不错的机会，我相信你在这儿跌倒在这爬起来，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其他的一些机会，你也可以去试试。 江总，你的意思是要辞退我吗？ 不算辞退，我是觉得你在这里可能大家团队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印象，大家都会觉得你可能相对拖后腿了。那如果我再让你在这里的话，其实是对别人就是跑在前面的人的不公平。我也希望你能理解。当然私下里我们还是可以更多的沟通。我会给你我觉得你其实思维会比较的活跃，也会比较活泼。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工作，就是跟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并不能发挥你的这个强项。我觉得我这边还有一个朋友去，他是在做这个就是这个公众号的新媒体的运营这一块，我觉得你文笔也不错，我可以让你去尝试一下。 谢谢江总，您居然还给我这样的机会，那谢谢江总，那我明白了，谢谢，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去坑你的朋友去了。 是一天长一智吧。 对，哎，所以你是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对方基本上没有可以回击的余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种对错误的一个处理的方案。 也确实我们之前有这样的同事，会发现你评估完他确实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对， 可能就借着这个错误的机会，帮他找到一个可能 更适合 利于他发展的， 就是给他重新定一下位。 是的， 我觉得这点很难得。就是我觉得刚才蒋玲呢，在我们直播间这个短短的两三分钟的时间，尤其是给职场当中的一些负责人 leader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其实员工有的时候，不管他是你的下属，他的职业身份有多么的卑微，他都是一个社会人，他其实是需要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肯定他的。你既然已经不打算用他了，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种更伤害他的方式去辞退他？对吧？因为他犯的这个错误你已经不用他了，其实接下来跟你的关系就不大了。为什么不用一种更温和、更平等、更容易让他接受的方式来去把他辞退？我觉得蒋玲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哎呦，我觉得蒋玲，你在生活当中跟你先生的相处会用这种和风细雨的方式吗？还是直接他错了？你看你。 可能会相对失控一点点，但是也会有一定控制。 对， 其实我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都知道我们家庭很幸福。这个就是，哎，你用了什么御夫术？就是我会觉得，还是更多的懂进退吧。 对， 就是女人嘛，你该有一些小骄纵是需要有的。 对 啊，但是适可而止。 对， 拿捏好一个度。因为我自己爱人也是一个理工男，技术宅的那种。所以情商也不会太高。所以那么情商高的人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去做出妥协了。但是这种妥协他可能并没有觉得你真正在妥协。 对， 而且在这种进退过程当中，你也能够让双方一起成长。他也会比以前的情商会有所提高。对，我觉得这个跟亲人和同事之间肯定还是要有区分的。 对，没错， 都要把握一个度。 同事你可以辞退， 可以换工作，但是亲人呢是不可能的，这种关系它是需要长期维持的。所以我觉得蒋玲的这种方式特别好，就是我们可以，我一直相信撒娇的女人命最好，尤其在家庭环境当中，你没有是一个嗲解决不了的。 是是是， 尤其是女人，我觉得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如水，就是你要学会遇到不同的这个弯度的时候，你要去转弯，因为你是水，你可以去迁就所有的弯度。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蒋玲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啊，今天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标榜， 还需努力， 还需努力。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家长里短，包括职场当中，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话题如果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名人犯错，你这个事儿你能理解能接受吗？ 从我角度来讲呢，名人也是人嘛，对吧，只要是人就会犯错， 对啊。 那么但是就是说名人犯错，他可能所影响的范围，他的影响力会更大，因为毕竟名人可能在很多的领域会被神化，那么就会有一群追随者，那他一旦犯错，那么可能就是说对这些追随者而言就会也引起更大的冲击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错误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说你意识不到这个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然后还不去承认它，还不去进行改进啊。所以其实如果名人犯错能够站出来去做一个表率，就是去认识到这个错误，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还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所以这一点你是觉得他只要勇于承认错误，反而比之前也许带来的这种社会效应影响会更好更积极一些。 我是这么看。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巴拿马总统里卡，里卡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也是很经典的一个他的事情，就是他曾经呢是要求把巴拿马的这个护照要进行一个大整改，设计上的一个整改。所以当时呢他自己也是和设计师和各方的沟通人员用了2个月的时间，最后才拿出一个他认为完美的一个方案，从这个款式上到这个颜色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但是等这个护照发完了之后，他才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小错误，就是这个小错误是为什么叫小错，因为它很小，但是致命是因为设计里面把国徽给设计错了。他们的国徽，巴拿马的国徽是这样一把铁锹，然后一个丁字镐，就是咱们锄地的那个镐，但是呢他这个国徽护照上的这个国徽是一个铁锹和一个长柄的这么一个镐，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但是你只要对这个国家足够的热爱，你就会发现这个细节上的问题。他是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护照已经发下去了。很多人就说这个总统要不然接下来印的这批护照我们就按正常的设计这样的就可以了，也不用再做什么样的处理。但是他觉得对自己国家和自己来说是奇耻大辱，我作为一个总统，我把自己国徽都设计错了，都印错了，他是不能理解的，不能接受的。所以你知道里卡做了一件让万人敬仰的事情，就是他把所有发出去错误护照的人名字全部都罗列出来，有4万人，然后他把护照收回的同时，他把这4万人请到这个现场，他念了他的道歉信，然后向4万人一个一个逐一的道歉，用了50个小时。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行为全场沸腾，就是大家都觉得一个总统用他最好的一个方式来承担了这个错误，反而也因为这个错误迎来了更大的尊重。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如果专家也好名人也好犯了错误，就是你说的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接受，关键是犯了错误之后你的态度。 是的， 这个也是跟我们平常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会平等的阶层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都可以犯错误，但是你怎么来面对你的错误，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错误，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对你自己来说，蒋玲，就是什么样的错误是你自己可以容忍自己的，就是不管在职场当中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错误是可以犯的，但是犯完之后你可能不会再让自己再有下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底线？ 就我如果说最严重的吧，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就是还可以容忍。我觉得自己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会比较逻辑，我思考思维方式也比较逻辑，但是我 比较矛盾，是一个情感型的人，所以才会导致，哎，我情商还不错，我会懂得换位思考，我会很多时候跟人的沟通都会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实际上自己又比较感性，有时候其实心里也有一团怒火，对，但是大家都看到，哎，你是非常平静的，你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之前一直这么去暗示自己，千万不要怒，一定要 hold 住，但是近两年我发现，这样也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如果你总这样，尤其是跟你尤其是在同事的面前，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的温和，然后你怎样都可以，你就是我犯再大的错你都没事儿。我后来慢慢去发现，我的一些同龄人，包括也是做 leader 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非常严肃的去指出别人的问题，然后该发火的时候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发火，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无底线的可以容忍，对，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在让自己，就是在发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刻意让自己生生气，对，刻意让自己生生气， 就是也许本来没那么生气，但是要让对方感觉到这个事儿我是很生气的， 我是很在意的，你下次要注意了，对，因为你会发现你总老好人，你总会让人觉得你很包容，其实到最后烂摊子还得自己来收拾。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职场伪善嘛，就是烂好人。你的这种善其实最后是无限的纵容自己和对方， 是 起到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么一个职场效应。 对，所以以前的原则是最好不要发怒，不要生气，那现在可能会有意识的去释放，然后生生气挺好，但是我也会去事后也会去找到我生气的这个 对象。 对象跟他去沟通，至少我觉得我现在最满意的状态就是我跟我们的团队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不错的，但这种关系并不是说我们私交特别好，而是我们之间的这种进退都很好， 就是合作关系很好。 是的，我怒了，这事我怒了，那我们同事可能会觉得受到冲击了，为什么是这样，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但是他第一反应是做好事情，然后事情做好了之后我们再来解决当初的那一幕。 对，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这个是一个职场非常理想成熟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也能碰到这样的人，就是我跟谁都可以相处得来，就是谁也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会发现我跟谁也不是特别的熟络，私交不是特别的亲近，这样的一个信号和一个中立的原则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在你犯了一些错误或者说在职场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会对他寄予太高的期望，就是没有奢望他去包容你的错误，你觉得他跟你其实还是有距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职场状态，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练就的本事， 是 他是需要经历和你不断修炼自己的情商和智商的。 对的对的。 那刚才小玲也说到了自己在家庭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跟先生的一种相处模式，偶尔的骄纵一下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孩子，你觉得孩子什么样的错误在你看来是必须要纠正的？ 孩子的错误可能我最在意的还是诚实吧。对，还有一些就是学习的习惯，就关于诚实这个问题呢，我目前在我孩子身上没有发现，但是我 没有撒过谎，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是要求非常严格，就你考99分回来那个都是一张冷脸，但我妈妈从来没打过我啊，但我自己可能对于自己要求也会比较高，就会觉得很难受。那有一次就是没有考满分，我是一考满分一回就是回家就是在楼下，我妈就能听见我的呼喊声，就是拿了一张通知书就大摇大摆回家了。然后没考满分，有一次我就没敢告诉我妈妈，老师要求家长签字， 这个事儿我们都有个经历， 我就伪造了签名。 对对对， 其实当时觉得哎呀好像啊，其实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对 啊，然后我那个就是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但是他其实当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严厉，我觉得当时他可能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他没有给我施加压力，他反而说这一次我不会告诉你的妈妈，然后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你如果想让你的妈妈满意，那么你就考出高分让她签字，而且如果下一次你真的没有考到好的成绩，老师出面跟你妈妈沟通，他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去伪造签名啊，所以我就这件事情也是烙印很深刻，所以我一直在观察我儿子有没有这样，然后包括他就是比如说考得不理想的时候， 他现在几岁？ 七岁，对， 嗯， 在一年级， 嗯， 考得不理想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他太大压力， 嗯， 我因为很怕他，因为为了给我一个交代，然后去逼他自己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嗯， 目前来看没有，但是我会非常在意诚信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习惯的问题， 嗯。 我觉得他的我儿子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书包的整理， 嗯， 因为都是老人带的嘛， 嗯， 自己我们付出的时间相对比较少，但他的学业基本上是我在管。那自己整理书包一开始是非常乱的， 嗯， 然后姥姥就会帮他去收拾， 嗯， 我就会坚持让他自己收。如果整理的不好，第二天比如说丢了一块橡皮， 嗯， 丢了之前还丢过他的诵读课本， 嗯， 然后我会让他去反思这个问题，然后被老师批评之后，他才会印象更深刻， 嗯， 他才会知道收拾好书包的重要性， 嗯， 对，所以我可能对这两个点会 比较在意，就是孩子习惯的养成和就是他是不是诚实啊，这点很重要。你刚才说这个，我小时候唯一就是我父母打我一次，就是我妈打我的，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家请了一位小阿姨。就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你可能90后都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我说这个细节就特别容易暴露年龄，就是那种老式的电视柜，下面是那种玻璃柜，玻璃推拉门， 这个，咱们都有。 对对对，然后那里面小橱窗里面放了，我印象特别深刻是5毛钱， 嗯， 那个时候那5毛钱呢是可以买棉花糖的， 嗯， 所以我当时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为什么刚才会讲那样的一个职场经历，就是就是一个小情景再现，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跟小朋友们分享， 嗯， 我拿那个5毛钱并没有给我自己买，我买了棉花糖跟我的那些特别好的小发小然后小伙伴去分享了，回来之后妈妈就说那个地方那5毛钱呢，我就下意识的，他因为他很生气的在问这件事情，我就下意识的想包裹一下自己，他说问我看到没有，我说没有看到，完全是下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后来呢妈妈就没有再说这个任何事情，结果等小阿姨周末回家的时候，妈妈就说那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放松戒备了，然后我说啊，是我拿的，妈妈说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承认，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不敢承认，然后我妈妈就让我跪在地上，她就拿那鸡毛掸子就在我手上足足打了10下，然后在我屁股上打了足足5下，总共15下， 烙印深刻， 记我妈妈一辈子仇，你知道吗？15下，她当时打不是说因为你拿了这个东西，而是说因为你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你那一刻撒了谎了，而这些他都不认为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你这个撒谎给妈妈和那个小阿姨造成了困扰， 嗯， 因为我会想会不会是这个阿姨拿走的，小阿姨也会很自卑，说会不会别人怀疑是我拿走的，这个东西又没有办法当面去对质， 嗯， 所以就是因为你的错误给别人造成了困扰了， 嗯， 这个是妈妈不能原谅不能接受的，所以从此之后我对错误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的错误如果只是我自己来承担， 嗯，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的错误是需要别人来给我承担，我是不可以容忍的， 哦， 这是我对错误的对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所以今天节目也渐近尾声了啊。跟小玲今天聊的，就是你知道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感性的女孩， 嗯， 但是今天聊了之后，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一个团队的一个 leader， 就是你很理性，就是你的条理性确确实实很强，就是这个条理性强就可以让你去把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很有步骤的把它解决掉，所以我在想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抛给你一点不为过，蒋玲，你觉得在人生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哪些错误是应该犯的，就是我们必定会犯一些错误， 嗯， 而且你觉得这些错误犯了之后反而会对你更有帮助， 嗯，其实在我就来说从这个进入职场之后吧， 嗯， 因为我们一直在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个就是准备进入职场到职场里面成长的这个人群， 嗯， 会发现如果说一个人他从来不犯错， 嗯， 他可能会在以后犯更大的错， 嗯， 对，所以前期犯一些错，然后及时的去调整，及时的去这个总结经验，那么他以后会发展得更好， 嗯， 那哪些错误是可以这个就是当然不是鼓励去犯， 嗯， 但如果犯了及时调整是无伤大雅， 嗯， 而且是有用的呢，比如说在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较细节的工作的时候啊，在一些这个就是核对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种错误， 嗯， 那么 我建议大家不要说这个东西已经给到客户了， 嗯， 然后客户发现，因为公司还是会有几道保险的， 对， 就是你可能审核一个数据会提交给你的经理， 嗯， 经理提交给总监，最后再对接给客户，所以可能有时候大家因为马虎，然后导致一些数据的这种错误， 嗯， 那么这种可以容忍。但是千万不要到最后一关了。如果说， 嗯， 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领导需要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嗯， 就是你把关不严，对吧？你监督不力， 嗯， 那最后这个事情捅成了一大篓子。那领导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发现错误，他及时的给你指出来，那他对你个人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 嗯， 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粗心没有关系，然后我那个马虎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有领导兜底。 嗯， 那我觉得就是领导不是给你兜底的，他是要指出你的问题。对，所以这样的错误就是。你要因为粗心失分了， 嗯， 你才会知道粗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这种太就是拖延， 嗯， 有拖延症，拖延症是很多人的一个就是顽疾了。 对， 任何人在任何的阶段都会出现拖延症，很多人经常都会把自己的拖延症说，哎，我虽然有拖延症，但是我在 deadline 之前， 嗯， 我肯定能完成， 嗯， 但是其实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嗯， 压力一下子从零到一百， 对， 他不会说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他的每天都会有适当的低压， 嗯， 对对对，所以拖延症这一块的话，我是觉得可以理解， 嗯， 啊，如果你有拖延症。你就是会发现自己到临界点的时候，然后压力暴增了。你有这样一次压力暴增，比如连续几天熬夜，对吧？去工作，你会发现这样对身体伤害很大。那这种事情不能再做了，你还是提早去把这个就按照一定的这个进度去完成你的工作， 嗯， 啊。比如还有这个。守时这个问题， 嗯， 啊，守时这个问题呢，其实看你面对的人群，如果你面对的是内部的人，你会发现你会给你的团队造成一些困扰。比如大家约好了， 嗯， 我们今天在哪个地方去开会，而且这个会议之后大家要各自出差， 嗯， 那你可能因为你迟到了十分钟，这个会议某一个事项没有得以充分的讨论，这种事情的话也是经常出现的。 嗯， 那我至少希望说，在你迟到的时候，能让这个就你的领导能够。及时给你指出来你这个迟到造成了多大影响， 嗯， 然后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就不要再出现迟到这种问题了， 嗯， 因为这样非常不专业， 嗯，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看起来都是小错， 嗯， 啊，但是如果积累的太多的话真的是会导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一败涂地。 对， 对， 就是你知道这种错误是让别人容易对你的这个职业态度产生质疑的。 对，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觉得你态度不认真，就像你刚才又回到之前，就是一个人的责任心不够强。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让别人怀疑你的能力，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可以杜绝的，但是你并没有这么要求自己，所以他会对你的职场各种能力产生一个质疑。 是， 所以这种错误还是尽量不要再犯。 是， 嗯， 犯一次可以接受，但是再犯第二次的话就不能容忍了。 对，这是在职场当中如果想要成长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啊。那最后如果这个犯了错误怎么样来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蒋玲有没有很好的建议？ 你说就是个人犯错怎么去调整自己是吗？ 对啊，比如尤其是在这个职场当中犯了错误怎么来调整。 分两方面， 嗯， 第一呢就是就是首先是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话， 嗯， 我反而觉得说需要适当的去释放一下， 嗯， 不要就是揪住不放啊，先放一放，然后去找出自己这个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 嗯，对， 然后在这个原因上面去下手，不要觉得这个错误是很可怕的， 嗯， 我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就是犯一个错误导致一个结果， 嗯， 对这个结果就很纠结， 对， 啊，实际上你看远一点，就是你躺过这个坑了，你下次不会再躺了。 嗯，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去面试一些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去问他犯过最大的他最大的失败，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其实并不是要知道这个错误本身， 嗯， 就是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犯， 对， 他有没有总结，有没有思考， 他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他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操作？ 嗯， 对，所以其实重点还是说找出症结，找出原因， 嗯， 然后去做出改变。 嗯， 那如果是一个总犯错又很随意， 嗯， 不是那么纠结的人，那我反倒觉得他可能需要去寻找到他的这个比较 了解他的人，或者是他的长辈或者领导，然后要去进行沟通了，对，因为他可能自己对这个错误不够重视，那需要有经验的前辈来给他一些指引，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和蒋玲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职场当中你对错误的容忍度啊，今天我们两个人洋洋洒洒聊了很多，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聊天能够给职场当中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有所借鉴。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跟蒋玲的这个对话，其实呢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怕犯错，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这个是这个犯了错误之后的你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是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反省自己的错误，不要沉浸在你这个错误当中，是的我承认了，但是我难以自拔，我觉得我犯了错误了，我不可饶恕。其实要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我们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我们要痛定思痛，然后更好的在职场当中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跟我周围的人和事更好的去相处。 是的， 这一点呢都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要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再次感谢蒋玲来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